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继龙到石景山调研时强调，让群众看到疏解与提升的实际成效和好处。 去年本市三公经费支出8.2亿元，创5年最低。 北京居住证制度下半年出台。 本市公租房租金补贴标准调整征求意见，补贴标准放宽。 市交通委多部门再次约谈专车企业。 铁路暑运迎来客流高峰，热点线路二等座一票难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石景山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着力抓好补短板工作，不断改善群众工作和生活条件，让群众看到疏解与提升的实际成效和好处，积聚推进首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正能量。石景山是全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区县，郭金龙听取了试点工作汇报。试点以来，模式口地区环境秩序得到彻底整治，非法小广告治理工作排名上升到全市第一。郭金龙叮嘱，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巩固深化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出无愧于全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的业绩。郭金龙还查看了西黄村棚户区改造进展。郭金龙针对石景山的特殊区情指出，石景山的特点是农业人口已经全都实现农转非，但集体产权的土地性质还没有变更，集体经济组织依然存在。以租赁经济为特征的落后业态与首都城市发展方向不会天然的一致。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找到解决的途径。苹果园交通枢纽是“十二五”期间本市重点建设的5个综合交通枢纽之一，地铁1号线和6号线、S1线将在此换乘。项目预计年内开工，建成后将对优化区域公共交通设施配置、疏解低端产业、疏散转移人口发挥重要作用。郭金龙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后，来到首钢公司。郭金龙听取了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为首钢转型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感到高兴。郭金龙说，首钢在转型发展中要严格遵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落实好即将编制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和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更好的发展壮大。市领导陈刚、张工、隋振江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锡宝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走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打造更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创精品力作。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石一同调研。刘锡宝说，北京人艺有着60多年的光荣历史，是中国话剧的标杆，希望人艺以创作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在推陈出新上下功夫，在服务人民上下功夫，保留好打磨好经典剧目，推出更多久演不衰的话剧精品，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中外各种戏剧流派的有益经验，做好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人艺的艺术特色。要坚持以团育人，以德培艺，不断创新机制，培养出更多人品艺品俱佳的话剧人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景俊海、董伟、何东平、李伟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 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听取审议上半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等事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牛友成分别主持全体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北京市统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说明，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14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15年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以及相关意见和建议。下午的分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就听取的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伟、柳继刚、刘新成、李昭玲、唐龙、孙康林、秘书长赵毅出席，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列席全体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领导昨天下午与在京参加香港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营活动的香港师生进行互动交流，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为促进京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市政协邀请69名具有羽毛球和乒乓球特长的香港中学生和10名教师参加这次体验营。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香港中学生赴长城、天安门、圆明园等地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羽毛球、乒乓球专业训练。他们还同北京青少年进行了友谊比赛，市政协领导为比赛获奖同学颁奖，并与香港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报告和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去年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8.2亿元，比预算下降16.1%，为本市自2010年公布三公经费以来5年内最低。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市发改委主任卢燕向市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北京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2168.9万人，增长1.6%，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新增常住人口17.3万人，同比减少5.5万人。卢燕表示，上半年全市人口调控工作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人口规模调控和布局调整面临双重压力，功能疏解对人口调控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升。在拆违打非、群租房、地下空间和城乡结合部治理等方面还需要坚持不懈的推进。下半年将研究制定城六区人口调控的政策和制度，努力早见成效。同时出台居住证制度，稳妥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力争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到3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为了引导全市广大干部更好的学习贯彻好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更好的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昨天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宣讲活动暨2015年形势政策教育首场报告会在通州举行，市发改委主任卢燕作为主讲人，从七次全会的主要精神和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两个方面对七次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有研究提出，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城市安全有序、生活便捷舒适、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健康繁荣、城市文明包容。按照这一标准，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必经之路，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在操作路径上明晰方法、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卢燕说， 控真量与输陈量相互促进，严格控制新增产业的禁和限制目录，就是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不让它出现， 绝不能让今天的项目成为明天的问题，目标上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 针对即将转变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通州，卢燕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出了建议， 区别好城市副中心和市行政副中心的差别。行政副中心可能我们就需要丢掉不必要的坛坛罐罐，高标准建设通州，提高行政副中心的品位，把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要多在通州使用。 据了解，从即日起到8月21号，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委讲师团还将组织宣讲团继续在全市区县和经济开发区各举办一场专题辅导报告会，详细解读全会精神。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北京市文化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年内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领域将推出的新措施。北京将在演艺项目打造、演艺资源统筹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与河北和天津分享经验、共用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从2014年开始，北京就联合天津、河北两地共同举办了三地同唱盛世曲、河北梆子剧目展演等多项活动。今年还将推出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等系列活动，共同拓宽演艺市场。市文化局局长陈东表示， 共同打造一个采购平台，一年至少相互采购10台、5台精品剧目。今年秋季推出的北京故事小剧场剧目展演将采购天津、河北的剧目，剧目的原创方面，共同来推出精品，深度合作。 在文化资源方面，三地各有所长。据了解，今年年内京津冀还将联手打造两个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共享。陈东说， 建立京津冀演艺资讯统一发布平台，定期举办推介会，将优秀剧目整体打包推出，要组建京津冀演艺联盟，剧本推介、演出营销、线上线下资源的统筹。 三地文化协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文化服务。北京今年推行的1+3系列政策已经勾画出了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陈东表示，这也将成为与河北天津在这一领域交流的基础。 北京市的群众艺术馆已经和天津的河北的文化群众艺术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培育群众文化品牌首都图书馆，下一步也将跟天津的图书馆和河北图书馆加强合作，图书资源共建共享。 据了解，京津冀三地已经签署了多项框架协议，未来将在剧目创作、动漫、电影、艺术品交易、非遗保护以及文创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昨天起，北京儿童医院正式托管保定儿童医院，将有固定专家到保定坐诊，计划通过10年托管，使保定儿童医院达到3甲水平，辐射周围300万名儿童，疏解北京医疗压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9点，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5位专家已经换上保定儿童医院的白大褂，坐在诊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樊云威正在跟当地患者家属吴先生交代孩子术前准备须知。吴先生兴奋地告诉记者，他不仅25块钱挂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号，而且樊医生当天下午就会亲自给孩子手术。 本来打算去北京很不方便，不管是开车还是坐火车也挺远，一家里边都得去，都得请假。后来一看正好有这专家来，我们就省心了，就直接过来了。 据了解，暑期过后，北京儿童医院将会有固定的专家在保定儿童医院出诊。与以往的医疗联盟不同的是，托管后，保定儿童医院将由北京市医管局、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市卫计委、保定市财政部门和保定市儿童医院分别委派人员共同组成理事会来进行管理，由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谢向辉担任执行院长。他表示，今后两家医院的管理将打破人力财务的屏障。 未来的1-2个月，我们马上要进行危重病人快速的转运，专家常派到保定医院进行科查房，手把手的传帮带，不是说我们派几个专家就结束了，由输血变成造血。 近年来，北京儿童医院先后与河北儿童医院建立国际部，而后又托管保定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友介绍，数据显示，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河北来京就诊的患儿。 北京儿童医院目前337万患者中，90万的河北省儿童，因为保定地区呢有300万儿童。如果我们把保定儿童医院办得好了，那它可以吸收周围地区的一些患者。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关于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政策的通知，昨天发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将针对补贴比例95%、90%、70%的家庭调整补贴上限，补贴面积上限从50平方米上调到60平方米。 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补贴比例也将按不同档次提高15%以上。以一个人均月收入1100元的两口无房家庭为例，租住某公租房项目每月应缴纳租金为1517元。按照现行公租房租金补贴政策，自付租金占家庭收入的34%。新政策实施后，这个家庭补贴比例上调，自付租金只占家庭收入的21%。同时，本市还将建立特殊困难家庭公租房租金补贴机制。特殊困难家庭包括申请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员，家庭成员中有患大病人员，家庭成员都是60周岁以上老人且无子女等情况。目前的租金补贴比例低于90%的，可以提高一档或两档申请租金补贴。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市交通执法总队、市公安局公交保卫总队、市发改委、市网信办等8个部门昨天共同约谈滴滴快滴优步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组织私家车、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行为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逃漏税、违规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和发布广告等。8部门要求他们停止发送商业性短信等行为，并限期整改，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规定，依法合规经营。滴滴快滴优步负责人表示，将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自查整改，开展合法业务，接受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 铁路暑运今天进入第24天，从7月17号开始，暑运进入客流高峰，许多线路一票难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最近一周，北京各大火车站迎来客流出行高峰，最高峰时每天都有超过98万人乘铁路出行。北京铁路局根据暑运客流需求，重点在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赤峰、郑州、唐山、秦皇岛、北戴河等旅游城市和避暑胜地增开旅游列车，方便广大旅客。根据最新查询的车票情况看，未来3天北京去往上海、南京、合肥、青岛、西安、乌鲁木齐、郑州、石家庄等方向车票紧张，特别是2等座一票难求。一方面是由于近期旅游客流增多，还有就是最近天气异常，雷雨密集，许多本来搭乘民航的旅客改签乘铁路出行，也都使得车票出现紧张的状况。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车票变化情况，提早买票。另外，目前各车站进出站旅客较多，前往火车站乘车的旅客最好提前预留出行时间，防止路上拥堵耽误出行。 北京市安监局昨天对20家在电器安全使用方面存在严重隐患的企业进行集中约谈，对其中的6家企业给予5000到15000元的行政处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北京宏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在国际展览中心布展时，没有为现场施工的工人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安监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应该准备安全帽啊、安全带、遮烟鞋啊，他那都没有，主要是容易产生触电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像这种在电器安全使用方面存在隐患的情况，在一些中小企业表现的比较突出。本市因为电器原因引发的火灾占到火灾总数的90%。市安监局为此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对问题突出的企业进行集中约谈和处罚。市安监局副局长钱山说， 主要是想更好地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把大家集中约谈，警示大家。我想这样的效果会比过去的一对一的有问题一发了之效果要好多了。 受到处罚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会吸取教训立即整改。 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思想意识上的升华吧。 所以对我们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也是一种促进。 市安监局下一步将分行业分部门加大对企业电器安全使用方面的监管，把它作为全年的一项重点工作。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日本苏联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从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 这是张学良1932年在北平发表的抗日演讲，当时东北全境已经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如果说这段演讲对于被国人斥为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来说，既像是一种抗战宣言，更像是一种国际舆论的表态，那么4年后的西安事变则是将宣言转化为行动的突破。到底是什么让张学良、杨虎城不得不用兵谏扭转局面？西安事变的爆发又是多少偶然与必然的交错？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5年初到西安之时，张学良是年少气盛的剿总副司令。然而现实不断地改变着这位年轻得志的将领。杨虎城的嫡孙杨汉说， 1935年的11月，张学良的部队呢被消灭了2个师，2个师呢不给补充。在国民党部队里，它就形成这个潜规则，你这部队被消灭以后得不到补充的话，时间一长，这部队番号自然就消失了。这时候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呢他剿共一斧两砍，既砍共产党又砍东北军。 此时的杨虎城也是早对蒋介石抗日失去了信心。 杨虎城从31年开始就要求抗日，多次向蒋介石陈述抗日想法，都被压制了。蒋介石就开始削弱他的权力。这样的情况下呢，杨虎城1936年就开始向张学良的积极谏言，共同来反蒋，来实现抗日。 张学良晚年曾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 剿共这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吗？所以后来谈，这是我的主张。 1936年4月9号，张学良自己开飞机到延安会见周恩来。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著名党史专家刘玉说： 在延安天主教堂彻夜长谈，达成了个口头协议。两军停战。 12月6号，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张学良曾多次觐见，甚至一度哭谏2小时，都未能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杨汉说， 杨虎城再次向张学良摊牌了，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第一，蒋介石可能要走；第二呢，部队失控。张学良呢，终于下定决心和杨虎城合作，实行兵谏。 12月12号凌晨5点，西安事变爆发，抓蒋介石还经历了一番曲折。东北军的将士们并没有在蒋介石的房间里找到他。杨汉说， 临城那个地方比较特殊，交通也不发达，火车站前一天被调走修理去了。再往远处呢，也有部队控制，他被子还有余温嘛，穿着拖鞋，穿着睡衣，跑不远。 果然，在华清池的一块虎斑石后面抓获了蒋介石。面对张学良、杨虎城突然的兵谏，南京方面看法不一。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然而何应钦等人已经做好了讨伐张杨的准备。抓蒋之后，张学良第一时间发电报通知了中共。12月17号，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二宋进行多方面会谈，并且最后与蒋介石会面。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馆员刘玉说， 周恩来批评了他不顾日寇侵华继续剿共，但只要你承认共产党合法，改变你的剿共政策，国共二次携手不仅不要你的命，而且放你回南京，在你蒋委员长领导下，我们共同抗战。 最终蒋介石以所谓领袖人格担保，答应了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明说，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提前到来，这是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一个转折点。 如今张学良在西安的公馆成了西安事变纪念馆，参观者们说， 这是一种爱国行动啊，尤其东北人呢，你要没有西安事变，那个的当时战争到什么年代结束，打到什么年代日本能给打回去，这是不好说的事， 培养一下我们的爱国情操。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24分，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高招昨天开始本科第二批次录取，首都医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院校率先公布在京第二批的投档分数线， 与高校一批分数线普遍上涨类似，一些高校的二批分数线也比往年明显提高，甚至突破了一本分数线。 从昨晚开始，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158组电话亭启动部件更新和清洗粉饰工作，全部工作计划在8月5号前完成。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了解到，今后本市出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或出现3天以上降雨天气，游泳场馆都要至少每隔1小时监测池水余氯含量，卫生监督部门将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国土北京官方微博昨天发布消息，因近日连续降雨，怀柔九渡河镇壮道口村水长城风景区发生3处小面积山体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处置，安排全天候人员值守，如果发现滑坡扩大迹象，将及时转移附近群众。 张涛，北京荣涛豌豆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1997年开始着手豌豆购销。他用保护价收购豌豆，行情不好时宁可自己赔钱。不但如此，他还坚持将利润的90%返还社员。如今荣涛已成品牌，带动京津冀4000户农民致富。张涛用诚信经营，踏实苦干，把小豌豆做出了大文章。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播出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张涛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桥下空间被商户占用，环境脏乱，相关部门正在清理；大雨中捡到18副车牌，应该怎样交还失主？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据统计，本市5环内共有市管桥梁近1600座，数量居全国之首，随之产生大量桥下空间。不少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除了用于公交、环卫、道路养护站点、园林绿化、公安执法、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外，不少桥下空间被经营性商户占用，导致环境脏乱差和交通拥堵问题。那么桥下空间现状如何，怎么管理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记者中午10分到达蔡户营南路的一座不知名立交桥下时，看到两个相距10几米的桥洞聚集10多家卖盒饭的游商。 你这么站在这块地方，待会儿车过来 不会不认识吧？车来了之后别挪挪碍事了。 附近居民和车主说， 这点到中午都是买饭的，这点整个车都过不来，7点以后开始堵，这一块能堵1个多小时。 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人在这吃啊？ 50-60人。 因为他人都上那儿来吃饭来了，不是吗？就出租司机还有货车司机。 天天都这样吗？ 差不多吧。 丰台区城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对此回复说， 咱们这边已经查抄 伤以后呢，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又回来了。前段时间也盯岗盯过两个月，把一些情况往上一级的乡政府局汇报，然后由乡里统一安排保安去那儿盯岗。 家住附近的一位车主说，在丽泽路、辅路和蔡胡营南路连接处的桥下，甚至盖起了出租屋。 他们原来就是离工商局特别近，都是一些中介的呀什么。